醉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雪 继续方大同的作品《春风吹》，在北风的清扫下，京城天空能见度明显的好转。今天白天冷空气继续送福利，天晴气爽，不过最高气温只有5度，外出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保暖。到了夜间，天气趋于静稳，低能见度和污染天气将会再度来袭。预计周日午后开始，北风逐渐加大，能见度逐渐转好。另外，没有了冷空气的影响，北京气温节节攀升，明天最高气温将升至8度，后天将达到13度。气温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各位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适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明天多云，-2度到7度，东南风2级，周末可以去感受一下日光和苏打绿一起。 心在梦境上，梦在清晨上，沉在川流上，流在川道下，残留的细波中下世纪，游戏的念头在泡影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挑战无私的天真，罪恶是因为克服背叛的恐惧，倒在幸福下，不在狂热下，狂在出泪下，沉睡的音乐在玫瑰风中打起，无声的笛声在快乐道中苏醒，美丽是因为只留昏迷的倦意，丑恶是因为无声梦境的失去，充满眼睛，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 阳光越来越充足，越来越暖和，随着气温的持续回升，上周末北京市的天然冰场悉数退场，绝大部分的冰场经历了史上最短滑冰季。新一轮的户外水上项目，像玉渊潭公园的游船将在3月中旬开航，紫竹院、北海、陶然亭预计在3月中下旬，颐和园将在3月底开航。除了市区这几家水面公园之外，什刹海风景区的游船也将在3月陆续开航，预计3月中下旬什刹海的电瓶船、脚踏船率先开航，到了4月20号谷雨时节，摇橹船起航，真好，风和日丽，请出刘若英。 那一年夏天热得喘不过气，日子像水蒸气，上气不接下气，幸好我遇见了你，谢天谢地，一整个银河系，因为你所以栖息，好像被晒到头晕，喝一口酸梅滴，是找到真心可以送一口气，虽然无关心意，偶然中场休息，谢谢你让我放我的心，难得风平浪静，难得风和日丽，难得情

目的积蓄力量，对你爱不完，爽子张强。 说实在的，我早就想跟你说说，可每次还没张开口，先听到你啰嗦。我问题太多，你也不止就一个，当我们在一起才算得上最合适的。你总爱无病呻吟，说一些有的没的，我听了都没听见，不想承认你挺牛的。你神经病一样的减肥亢奋与沉闷，有人喜欢你这种，我一定劝他省省吧。可没有原因，我就是那么喜欢你。拿起你鞋垫，让我写了些去开始跑题，一页页打上字标，又一页页的捡起，拼起来才发现我竟然写的全是你。长长的头发啊哈，白白的脖子啊哈，这样的姑娘满大街都是，真不止一个。我看到他们准备了开一道风，但他们哪都不如你，好吧，我承认。被你碰过的东西十有八九得坏，那尽管所有的事儿还是你抢着去干。我不喜欢吃外卖，也不喜欢你做的饭，但我就是愿意在家只有你把我当皇上看。你经常干些蠢事又不肯认错，那像你这样可爱的这辈子我没见过。你不是那种爱看鬼片是零食骨头的，别吵架用文言文拱火能把鬼吓疯的。讨厌你抽烟喝酒，可却是队友，是我最难受的，说你我也张不开口。一个人偶尔陪伴是两个人累，但我却不想偷偷舍不得你一个人睡。在一起时间长了，人都会有要空间的想法，可纳闷每次离开家心都慌了一下。 I think I love you, really do love you. I think I love you, really do love you. OK， 在三年前的北京星光演出的爆场，而阔别三年之久的爽子以蓄势待发，带着自己全心全意筹备的最新的专辑作品，将在这个春天里重新掀起北京说唱的热潮。3月17号、18号，北京糖果三层音乐厅，爽子将连唱两天。孤独是爱人的影子，你的名字成了谁的故事呢？郭美美孤独情境疗愈纯爱主打，与孤独对话，直到在遇见对的人。2017年，郭美美干净清澈的好嗓音将不再被宁静的孤独所埋没，唱出轻熟女面对难过、无奈、委屈、受伤、释怀、成长的情感世界。100种孤独的理由也终将被她重新浮上水面的歌声来打破。就让郭美美的歌声陪伴你，直到有天再不需要孤独的理由。这首歌也成为电视剧《盲约》的片尾曲，郭美美《100种孤独的理由》。 天气有点慢，心情有点沉，仿佛窗棂上的灰尘被时间不经意忘了，饭菜都冷了，最爱的电影放完了， 笑得很别扭，假装步伐很轻松，掩饰我太寂寞的不自由，控诉着一百种孤独的理由，漫漫长夜等待日出的拯救，心里最大的黑洞拿来这么多借口， 所有一切，微微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一二三，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Hello，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香河园路到京密路有 7.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三环中路西向东方向，从花园路到北三环东路有 3.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光华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北洼路到车道沟桥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从农科院西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unning。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来了，夏天也就不远了，我们继续加油吧。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今天推荐给大家战绳，是常见于格斗和综合体能训练当中的一种训练器械。这个器械其实很多健身房都有，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这个器械大概都是从激战这部讲述拳击手的电影当中知道的。战绳也的确是很多运动员的训练项目之一，它是很好的锻炼心肺功能、肌耐力和身体协调性的一种器械。它的玩法很多，也很开放，根据不同的训练目的可以选择不同的训练方法，试试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Right, right, turn off the lights, we gonna lose our minds tonight. What's the dealio? I love when it's all too much. 5 a.m. turn the radio up. Where's the rock and roll? Party crasher, penny snatcherSo serious. So raise your glass if you are wrong, and all the right ways are underdogs. We will never be, never be anything but loud and bitty, gritty, dirty little freaks. Won't you come on and come on and raise your glass? Just come on and come on and raise your glass. Slam, slam, oh hot damn. What part of party don't you understand? Wish you just freak out. Freak out already. Can't stop coming in hot. I should be locked up right on the spot. It's so on right now. Body crasher, penny snatcher. Call me up if you a gangster. Don't be fancy, just get dancy. Why so serious? So raise your glass if you are. Yeah. if you're too school for cool. And you treat it like a fool. You can choose to let it go. We can always party on our own. So raise your 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除了刚刚介绍的战绳这种更偏向力量训练的一些器械，其实还有一些女星晒运动照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的器械。首当其冲的一个代表就是孙俪的运动照当中经常会出现的普拉提床。普拉提是一种强调姿态改善、身体控制和肌肉控制的一种全身协调的运动。由于不会有明显的肌肉绝对力量提升和肌肥大效果，而是身体姿态的改善，所以国内外的女星女模不少都喜爱这项运动，像孙俪还有维密天使。美女们别闲着，开始吧，美丽的夏天在等你。 Keep running, let's go.

抵10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玉惠东路西向东方向，从小营东路到鼎城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6公里。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从北洼路到车道沟桥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卢广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注意，3月起不带身份证连北京都出不了，寸步难行。因为这几年什么东西都开始实名制了，在寄机票、火车票、手机卡、各种支付 APP、 快递等相继实名制后，从2017年的3月1号开始购买长途汽车票也要实名制了。届时长途汽车票也会和现在的火车票一样，印上乘客的身份信息。以后坐长途车也一定要记得带身份证。新规也规定，旅客遗失客票经核实其身份信息后，应当免费为其补办客票。再也不怕丢票了，因为这是我的快乐时代，来自陈奕迅。 让我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假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只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情绪，在天空一个你皎洁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阳光覆满这一颗宁静的我，隔绝了喧嚣和冷漠，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给未来的自己，不管怎样 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未来北京市居民可领取的养老金待遇或超过1500元每月，因为自2017年起，北京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缴费标准上限，由现行的每年7420元调整为9000元，最低缴费标准1000元保持不变。同时调整财政补贴的居民养老保险的标准，最高补贴达到每人每年150元，缴费上限的提高，未来领取养老金时待遇也会相应的提高。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还要很久很久才能领到养老金的 KK。 喝杯橘子汽水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陪你听歌。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

OK， 这是中国娃娃重新编曲的《回娘家》。回娘家让妈妈做点春笋，它能够补脾安胃、疏肝利胸，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卫生局表示，目前我国处于 H7N9 疫情高发季节，今年以来，福建、云南、湖南等16个省份均出现人感染 H7N9 流感的病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明显的上升。要注意，尽量避免直接购买活禽、直接接触活禽和自行宰杀活禽，要尽量购买食用有检疫证明的冷鲜禽，不要从流动的摊贩处购买活禽。食用禽肉蛋时要充分的煮熟，65摄氏度加热30分钟，或煮沸100摄氏度2分钟以上可以灭活。完全熟透的家禽和猪肉是可以食用的。还要提醒各位，加工保存时要注意生熟分开，要注意厨房的卫生，砧板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不要前面切过生禽，后面又来加工熟食。保持健康生活的方式，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居住生活环境要注意适度的通风换气，保证充足睡眠，加强锻炼。好音乐送给最美的你。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 情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平方桥、东向西方向。从东坝中路到东五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2.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从上河沿路到东村西路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从农科院西路到曙光花园中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禅街西向东方向，从后牛肉湾到北新华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热班乐队于日前发表的《开心不起来》，是他们2017年新专辑的首发单曲。热班将这张专辑定名为《无感人》，这张专辑计划于下月发行。现在他们又在新单曲中洒脱无畏地说出 Yes, I never know， 没错，我早就看透你。直接的前奏驱动身体里潜藏的激情，吉他上刮扫出的律动焕发着车库摇滚的原始激情，而主唱拥有一副独特多变的嗓子，呢喃时能够治愈郁结，肆意时能够凝结意念。 Yes, I never know， 热班乐队。 I'll see you inside. Don't miss my life. Yes, I never know， 我早就看透你，不是爱就是伤，青春不就是染上付出的恶习，听张志成的歌很危险，新歌淤青成了爱的记号，是幸还是不幸呢？这次张志成关注伤痛和成长，要用他的歌声为你治愈爱和青春留下的淤青，想先听到张志成淤青。 我们总是爱上后变成下杀青，为了谈一段感情什么都愿意，如果有眼泪把它藏在心事里，煎熬成了成长的一帖放弃。我们总在失恋后咒怨天荒地，为谁在深夜时分黯然的叹息，笑说时间是最好的书生平，却怎么也擦不去浅浅的淤青。半边黑半边青都是爱过的痕迹，青春是陷入那一抹的暗色系，一点黑一点青，卷起那过去的点滴，哪怕不痛了却留恋着不失恋后就怨天有地，为谁在深夜时分黯然的叹息，笑说时间是最好的书生平，却怎么也擦不去浅浅的淤青。都是爱过的痕迹，青春是陷入那一抹的暗色系，一点黑一点青，掀起那过去的点滴，哪怕不痛了却留恋着不半边青，爱拒绝后的结局，青春不就是染上付出的恶习，一点黑一点青，绘出心碎后的印记，哪怕不痛了却驻守着这 在这，你说的。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1.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京通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从东四环中路到建国路有3.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从功德寺桥到滨河路有4.2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金密路北向南方向，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从西直门桥到车公庄大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来了，夏天也就不远了，我们继续加油吧。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很多跑步者选择在跑步的时候听音乐，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听音乐时常会让我们跑得更快更轻松，这是因为音乐可以帮助克服长时间单一运动模式所产生的单调和疲乏感。音乐能够让人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最佳的状态，音乐还可以缓解紧张感，尤其是在参加马拉松等跑步比赛前，可以起到很好的鼓励和缓解情绪的作用。而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压力，我们需要通过合理的渠道来发泄它们，这个时候音乐和运动无疑是最好的搭配了。 Keep running, let's go。Sometimes I think that it's better to never ask why. Where there is desire, there is gonna be a flame. Where there is a flame, someone's bound to get burned. But just because it burns doesn't mean you're gonna die. Try, try, try. 虽然好的音乐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但是任何事情有正面就有反面，听音乐跑步也不例外。在专门的跑步的场所，例如健身房、体育馆、操场等安全的环境，喜欢听歌跑步的各位可以放心的戴着耳机进行跑步。但是在户外跑步的时候，音乐会阻隔自己的呼吸声以及脚步声，而这些都是运动时身体给你的重要反馈，而且戴上耳机听不到周围的情况，也无法知晓是否有车或者人在你的背后，这样比较危险。还有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女性，在人少或者比较僻静的地方夜跑的时候，尽量不要戴耳机听歌，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Keep running, let's go。 City the girls that split it, get down, down, down, down. Team 1, 2, 3 to the 4. Mommy moving like she trying to make it on the tour. But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got me on the trip. Feel like the world's in my hands, but they're really on your hips. Perdona, ya trama se ve el potencial. Fue el máximo líder del party mundial. Right up on your block, we land your hands up. Like you know I'm a bandit. Have fun.

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在许多人眼中，娱乐圈火起来的明星往往都有一种弱不禁风一碰就倒的感觉，尤其是最近迷倒万千少女的小鲜肉们，更让许多网友表示实在看不下去。实际上有些明星外表是所谓的小鲜肉，里子可是个运动健将。正如鹿晗，他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球迷，在足球场上更是脚下生风。说到踢球的水平，鹿晗曾获得过范志毅的高度称赞。在2013年的一场慈善赛上，鹿晗曾与中国足球名将范志毅过招。赛后，范志毅对鹿晗的踢球水平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水平在业余球员里算是顶尖的。来吧，请出鹿晗带来他的原动力。 走出出掌，激光带动呼吸的时刻，让我们挣脱存在的规则。 想着要和你一直爱。 想见你我的宝贝，天怎么还不快亮起来，想牵着你手吹夏夜凉风，肩并肩等那流星划过天空，你的注意就是我最爱的餐厅，每天预习幻想我们主演的电影，怎么不会你不会你，你的侧脸总让我动心。Oh baby， 是否看见我眼里的 flame？ Baby， 我爱你不是 game， 想和你分享往后每一天。 跟着方炯斌的 Goodbye Good Night， 今天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周末了，让自己的眼睛放松一下，听听歌曲，出去走一走，不要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过度的依赖和痴迷，忽视了眼睛的感受。眼睛不舒服，不要用手揉眼睛，不要乱用眼药水，连续用眼不要超过40分钟，多吃黄绿色的蔬菜，常饮枸杞菊花茶，让你保持一双爱笑的眼睛。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周末快乐，拜拜。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闪去。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那季我一定让自己决定。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看旧电影，是我 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